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日，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八一特别报道，请党放心，强军有我。 财政部表示，进一步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将超过7000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透露，今年上半年百条便民措施落实超80%，有效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巩立姣夺得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田赛金牌，中国队实现跳水女子3米板奥运会9连冠。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1年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10300名。 以下是详细内容。 94载初心不改，永远的军魂融入血脉；94载风雨兼程，不变的宗旨刻进胸膛。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纪念日，走过94年光辉征程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正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阔步向前。请听录音报道，请党放心，强军有我。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朱东阳。 习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我连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 连日来，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党支部建设模范红三连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悉心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草地党支部传统，不断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指导员王宇晨。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黄麻起义中的红军连队，长征时期副连长收拢28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依靠组织的力量走出了草地，形成了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 近几年，我们连队先后涌现出硬汉连长浅正、国际猎人吴红宁、银牌特战勇士艾彩山等一批特战尖兵。 海军055型驱逐舰首舰南昌舰，自从去年1月归舰入列以来，全舰官兵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潜心组织练兵备战。从首次海试到掌握所有武器装备特性，从试验训练到舰前机协同、多兵种海空对抗，再到训法战法创新，着力打牢战斗力生成的根基。海军南昌舰舰长周明辉。 我们紧贴作战对手、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复杂背景极限条件下的训练，切实把作战指挥、技术战术、装备运用综合能力练过硬。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也更加激励了我们将在新的伟大征程中用更加优异的训练成绩庆祝第94个建军节。 八一前夕，空军航空兵某旅在东南某空域组织新列装的某型战机展开海空联合演练，检验体系作战新战法。空军航空兵某旅大队长邱林辉说，只有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切实扛起肩上沉甸甸的职责使命。 我们紧盯未来战场作战样式，针对新机特点积极探索演练不同的战术战法，利用多机型同场演训等时机，在各种险峻难局中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检验各类新型战术战法，锤炼部队整体协同作战能力。 初心如磐，使命催征，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连续14次被评为军事训练1级单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个旅推行单兵战术器材背包化、野战物资相组化、武器装备编组定位化，让战备秩序更加符合实战需求。旅长刘西阳。 我部大力开展一专多能、一专全能炮手培养，通过构设、天候、地理等极限练兵条件，来锤炼官兵极端条件下发射能力，确保手中的大国长剑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强军任重道远，奋进时不我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表示，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用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中队长韩振伟： 对党绝对忠诚，永远听党指挥，已经融入人民军队的血脉和基因。7月5号，我们中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反恐尖刀中队荣誉称号。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我们要用荣誉之光激发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保持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英雄气概，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制度性减税政策，分类调整阶段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出台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将超过7000亿元。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门进一步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 继续实施制度性的减税政策，比如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制度性的减税政策继续实施，让政策叠加的效应持续释放，延长疫情期间出台的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等政策的执行期限，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许宏才介绍，今年还出台了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强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力度。 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提高到100%。 此外，今年还持续实施降费措施，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取消港口建设费，降低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并加大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许宏才表示，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着力优化落实机制，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今年2月份以来，国家税务总局推出10大类30项100条具体措施，拓展办事实效，解决办税缴费的痛点、难点、堵点。截至目前，百条便民措施已落实82%，有效提升纳税人、缴费人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冯硕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深挖税收大数据应用潜力，将税费政策与纳税人、缴费人数据进行关联，打造全国统一的宣传辅导精准推送标签体系，通过锁定税费种类、纳税人登记信息、行业类型等限定条件，筛选出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缴费人，点对点、一对一精准推送。 截止到6月30号，我们已经精准推送44批次的税费优惠政策，惠及纳税人、缴费人4.56亿户次。也提醒广大纳税人，您只要登录到电子税务局的个人账户，打开政策受理栏目，就可以查看到符合自身条件的税费优惠政策。 韩国荣介绍，税务部门还简化了纳税申报表单，进一步提高申报效率。此外，税务部门还加强部门间沟通合作，让纳税人、缴费人办税缴费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韩国荣表示， 下一步呢，税务部门将继续紧扣时间节点，抓好后续各项措施的落实、落地、落细，切实解决好纳税人、缴费人的急难愁盼问题。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巩立姣以20米58领先第二名0.79米的绝对优势，获得女子铅球项目金牌，这也是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田赛项目金牌。在跳水项目女子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施廷懋、王涵包揽冠亚军，中国队也在该项目上实现了奥运会的9连冠。总台央广记者前程李行健报道。 巩立姣预备滑出手，还是在20米以上，巩立姣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金牌。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名将巩立姣投出20米58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冠军。这是巩立姣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一枚金牌。巩立姣： 我想对自己说一句话，我想感谢自己这21年来不抛弃不放弃刻苦努力的自己。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小将宋佳媛以19米14排名第五，高阳则排名第10。在跳水女子单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施廷懋和队友王涵一路领先，包揽了该项目的前2名。今天夺冠以后，施廷懋已经连续2届奥运会包揽跳水女子3米跳板的单人和双人冠军。施廷懋： 其实比赛对我来讲，我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很平，我就是去拼的，我没有什么任何的成绩是可以保的，我就是去拼。 其他比赛中带伤出战的肖若腾在体操男子自由操决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获得第4。00后小将吴青峰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24秒32的成绩并列排名第5。在乒乓球女子团体首轮比赛中，中国队以3-0轻松战胜奥地利，晋级8强。赛前刘诗雯因伤退出，小将王曼玉替补出战。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中，苏炳添以9秒83的成绩成功闯入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创造历史，成为中国首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53例，江苏30例，河南12例，湖南4例，云南3例，福建、山东、湖北、宁夏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5例，河南20例，湖南4例，福建1例。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5281.9万剂次。 昨天0至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0例，南京市报告14例，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淮安市报告4例，扬州市报告12例。今天上午，南京市和扬州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总台驻江苏记者姚东明、景明，江苏台记者刘雨薇、张雪报道。 截至7月31号24点，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4例，其中轻型83例，普通型114例，重型7例。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病例主要集中在禄口机场及周边地区，发现的病例主要来自在前期纳入管控的重点人群，绝大部分是在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的重点人群核查中发现，也有少量的散发病例，提醒仍需加强社会面管控。 有外省居民反映，离开南京后健康码转为黄码，对于如何操作转码的问题，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介绍说， 关于外地这一部分人群这个转码呢，可以通过家人啊或者朋友啊到当事人当时申请这个苏康码所在的街道去办理，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这个代办人的话呢，可以通过到各个区的这个线上办理途径去办理。那么各个区的线上办理途径呢，可以提供核酸检测报告啊，还有就是这个程度书啊，然后就可以远程办理转码了。 截至目前，扬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8例，其中9例为轻型，19例为普通型，无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月1号上午，扬州正式启动主城区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市副市长于婷表示，扬州主城区与郊县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自即日起， 宝应县高邮市仪征市江都区通往扬州市外的道路统一设置通行查报站，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失乘人员及其车辆方可进出。主城区内所有的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以及道路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临时停运。主城区范围内的服务类场所，除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贸市场、超市、药店等临时关停。 经报国家民航总局同意，扬泰机场全面暂停进出扬州的国内航班。 昨天0时到今天15时，河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2例，多为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关联病例。目前郑州市正组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多种场所重启健康码查验，部分文化场馆今天起暂停开放。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书杰报道。 大家来排核酸检测，先扫一下码。 除了对部分街道社区封闭管理外，从7月31日下午5点开始，郑州市连夜组织居民进行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介绍，针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郑州市已启动应急机制，采取管控措施。 对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开展全面排查，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应检尽检、严格陪护等要求，切实堵塞漏洞隐患。宾馆、酒店、影院、剧场、商场、超市等人员集聚空间密闭等场所，恢复扫郑州健康码的措施。 所有进站旅客请全程佩戴好口罩。 郑州市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开郑州，确实需要离开郑州的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郑州火车站、郑州高铁东站、新郑机场等交通枢纽均已开始查验乘客核酸检测报告。郑州长途汽车中心站党总支书记黄丽萍说，除郑州6县疫区不需要核酸证明正常发班外，其他班次基本处于停班状态。 所有从外地返郑到中心站落客的旅客需要查验郑州健康码，是绿色的方可出站。 今天起，河南博物院暂停开放活动，网络已售的华夏古院门票将原渠道退回票款。河南省美术馆、河南自然博物馆、郑州图书馆等场馆也紧急闭馆，开馆时间另行公告。郑州全市旅游景点继续全部停止营业。 另据报道，北京市疾控中心对7月29号公布的确诊病例病毒进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为德尔塔变异病毒毒株。经中国疾控中心比对，病例病毒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今天下午，重庆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目前，重庆市疾控中心已完成病毒样本的基因测序。经国家疾控中心确认，重庆2例确诊病例确认感染病毒为德尔塔。 昨天0时到24时，山东省烟台市报告新增省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系南京禄口机场关联病例。 今天凌晨，海南省海口市检出1例新冠病毒核酸初筛阳性者胡某，经海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确认为新冠肺炎病例轻型。胡某与江苏淮安某企业员工在荆州火车站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该企业现已检出多名阳性感染者。 今天，湖南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在7月25号、26号、27号观看9场相遇桃花源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7月30号，银川市发布了成都市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张某某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公告。张某某系常德市文旅投桃花源旅游管理公司运营项目相遇桃花源节目编导。 应急管理部日前发布公告，正式启动2021年消防员招录工作。从昨天起到8月31号，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策法规等信息注册报名。今年将招录消防员10300名，均为男性。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这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0300名，均为男性，其中消防救援队伍9000名，森林消防队伍130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3435名，退役士兵3432名，社会青年3433名。报名时间为7月31号23时至8月31号18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孟宪民介绍，此次消防员招录在招录工作机制、招录条件、考核规程、待遇保障等方面做了调整完善，同时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建立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协同配合制度机制，进一步提高招录工作质量和效率。 招录周期更加合理，将报名启动时间做了调整，与在校学生毕业离校时间基本一致，招录周期由5个月压缩为3个月，既减少报名对象的等待时间，又有利于毕业生，尤其是我们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此外，这次招录考核选拔也更加优化。孟宪民介绍，招录调整了体能测试项目标准，适当扩大招录选拔范围，对本科以上毕业生、优秀退役士兵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实行更为优化的优先录用政策，吸纳更多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进一步改善队伍结构。 针对不同来源、不同基础的新消防员，我们实行分类训练，将一年的入职训练划分为基地化训练和岗前适应训练两个阶段，因材施训、科学组训，加快新消防员队伍战斗力形成。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制作的建党百年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已于昨天在中国之声完播。节目将陆续落地革命文物所在博物馆，供观众现场收听，接受更加生动鲜活的党史教育。总台记者丁飞、孙莹、郭威报道。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康辉。 从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到建党百年首次颁授的七一勋章，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精选建党百年历程中的100件代表性革命文物，通过100名优秀声音工作者极富感染力的讲述，传承文物所承载的革命精神，播出以来引发强烈反响。截至目前，全网点击量超过5亿人次。在节目最后一集中，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表示， 我国共有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博物馆革命文物的藏品超过了100万件套。红色印记中的100件革命文物是他们中的代表，国家文物局将继续用心、用力、用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的资源。 红色印记播出期间，节目陆续落地相关博物馆，更多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现场参观革命文物的同时，将收听到这套制作精良、可听性强的有声导览。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 红色印记节目中播出了人民法院庭审第一锤的故事，在全国法院系统引发了很好的反响，我们也将节目制作成二维码放在文物旁边，让更多的观众收听，了解人民法院庭审第一锤背后的故事。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下一步，我们辽沈战役纪念馆将在主展馆、专题展厅、遗址旧址、游客中心等为红色印记开设扫码收听专区，让更多的人去感悟红色文物、红色故事所蕴含的红色精神，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此外，6月25号起，红色印记还在上海至嘉兴红色旅游列车上实现落地播放，让更多人通过听红色故事悟红色精神。 本台消息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中央网信办等多部委协办的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目前已经结束了初赛选拔。本次大赛于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正式启动，以红色故事讲解员选拔为基本形式，向全社会共同讲述我们党百年来的英烈事迹和红色经典故事。大赛分为专业组和志愿组，通过初赛选拔而出的选手将参加网络端和电视端的比赛。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各社交媒体5月份专门推出 H5 人人都是红色讲解员报名平台，6月底报名截止时，该平台访问量达2.9亿， 评论1.3万。全国网友上传报名短视频近2000条，转发147万次，点赞超20万次。截至7月底，央视新闻开启的《我的红色足迹》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多个话题累计阅读量达到8700万，相关视频点击量破1000万。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日前发布公告，今天起适当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调整后分别实行40%和20%的出口税率。 即将施行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明确，智能网联汽车路测不得开展制动性能试验，未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开展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今天起，北京轨道交通新增支持数字人民币线下购票、购卡、补票和充值，以及易通行 APP 线上购票等场景的应用。 青海省决定自2021年8月1号至2026年7月31号，黄河流域青海段部分水域严禁一切天然鱼类捕捞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4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496万例，达到3496万418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13110例。美国疾控中心称，德尔塔毒株会继续成为美国主导型新冠变异病毒，预计其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的82.2%。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7月31号起，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重新实行强制口罩令，要求2岁及以上人员无论是否接种疫苗，都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尽管专家们一再呼吁人们接种疫苗，仍有许多美国人因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科学等原因拒不接种。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社会对疫苗的观点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一些人甚至不得不瞒着亲友私下偷偷地去接种疫苗。密苏里州医生普里希拉·弗莱斯。 有同事告诉我，最近有许多人来接种疫苗时都想方设法掩饰自己的身份，甚至还请求说不要让其他人知道我打了疫苗，我真的是不想感染新冠病毒。 欧洲方面，德国新冠疫情多日来的反弹势头未见缓解。德国联邦政府7月31号宣布，从8月1号起，要求所有入境者必须接受新冠检测。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者、已感染过新冠病毒后痊愈者以及12岁以下儿童可免于检测。亚洲方面，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当地时间7月31号18点30分，日本当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341例，再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这也是日本连续第三天日增确诊病例数过万。东京奥组委8月1号宣布，包括2名运动员在内的6名奥运相关人士因违反防疫规定被注销奥运注册证件，这是自开幕以来东京奥组委首次公开对违反防疫规定行为的处罚。 本台消息，阿富汗官员8月1号透露，位于阿南部坎大哈省的坎大哈国际机场7月31号晚遭塔利班火箭弹袭击，从8月1号起停止运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监制季苏平、王远、童林、石景飞，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